这个呢叫 就不是什么好号，是这意思吗？通过字面理解， 如果你是这样啊，如果你反过来念，就不是什么好号。 就是这样玩啊。 我们要聊这个是癖好，但是这个癖好跟爱好不一样。 爱好、癖好，你看，我就是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词儿嘛。 哎，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前段时间还跟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就有的人啊，比如说，就特别喜欢闻那个汽油的味道。 那不是曾经小时候我们看过一个动画片，里边那个老鼠，他最爱闻汽油。 老鼠最爱闻汽油。 对， 反正就是有的人是这样，比如说特别爱闻这个汽油的味道。 哦， 哎，或者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特别爱这个。对，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什么 癖好？反正能说的都。 或者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叫我来找同类， 我来找同类可以。但是我觉得吧，我能说的。就不叫癖好，不能说呢，那都是我的隐私，就不能说。 有什么不能说的？真是的，那我先跟你说一个， 先报个料， 我 先 跟你 说 说 你自己的 啊，我说完了，你说啊，抠脚气， 这大早上起来恶心我们去了。 哎，没有。就是你脚痒， 你 抠脚，没有、哦，我说你抠脚不是特舒服，哎。这啊，你这脚在鞋里啊，痒，哦，痒的时候，这时候你赶紧找个没人的地儿，把鞋一脱，把袜子一脱，哦，挠一挠，身体上爽不爽？ 我告诉大家，这一夏天大概从六月份开始，大帅到八月底，应该九月初了吧， 哎， 他就没穿过袜子。 哎， 这仨月，你说说这直播间怎么待？ 哎，没有吧？ 所以我七月份出去半个多月，你知道吗？受不了了， 我十二月份还要走，我嘞。我为什么十二月份要走？是不是 啊？ 我找个暖和点的地儿。哎，这个不是啊，是这种，它会让你就是 有愉悦感。 哎，有愉悦感。哦，你就啊喜欢啊喜欢舒服 啊喜啊啊 对啊对吧？比如说那个有的人啊就喜欢， 真是麻烦了。 哎，就喜欢那个，比如说大冷天的 啊， 咔就泡个脚， 这是好习惯。 对，就是一些。好的癖好， 人家那是爱习惯，你这个叫癖好，你知道吗？ 嗯，有区别吗？ 有 什么？ 大家一听有， 哦，好的就叫习惯， 对， 坏的叫癖好。 癖好， 你少来吧啊！ 我告诉你，我想起一个，小的时候，就是家里边有的时候买那些什么新的东西，比如家电呀、小家具啊，它外边都会敷上一层那个泡沫膜，就是有小气泡那种，特别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不了那玩意儿。然后我就习惯于那没事儿，你知道吗？在家闲的哈，我就用手指的咔嘣咔嘣咔嘣，按破了它。 对，就那玩意儿， 就啪啪啪， 好多人有那个习惯。 哎，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过瘾。我必须要，比如说吃晚饭之前，我把整个一平方米的这个东西我摁完了。哎，我觉得我这个饭菜吃的香，我特别有成就感。哎，我觉得 受见， 以后这样有这样的工作吗？让我去做。 你那个可能退休的更早，我跟你说这个。哎，这样，所以 类似这样的吧。 对，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这样的一些这个小癖好啊，小爱好啊，什么的，或者就是反正做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就是心里能够就得到那种满足感， 对， 或者愉悦感。 大帅还有一个 大，等会儿，这个气口是怎么回事？大帅， 因为我的脑子啊比我的嘴快 啊， 我先想到了一个场景。 你拉倒吧， 我先想到 你的嘴比你脑子快着，你脑子转过吗？ 我先想到了一个场景，但是我就觉得能不能说？ 哦， 就是你每次见女生都会抱着你一下。 呸！我一口老血。 这算癖好吗？ 这不叫癖好，这叫热情， 这叫事实， 这叫热情。 事实， 你这样的话，搞得我们女听众都不敢见我了， 女主持人都离你远远的。 是这样，我是见了以后，我都哎，就是哎，敞开双臂，哎，就隔着老远做一个欢迎的姿势。 人家就连电梯都不坐，直接走下去了。 不是我，你说我见你，我也不会是吧？这好吧，接下一条啊，好。 咱就说说您的小癖好，为什么有这个小癖好？ 哎， 是吧？啊， 对，我们今天节目叫找同类啊。 好， 你看看你说出来的这个小癖好啊，这个有什么样的人跟你是具有同样的癖好？ 是。 哎，另外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这个犹太城这个大剧， 对， 你可以抢票了。 对， 就是通过只有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这个才可以拿到8.5折的票价优惠，您可以在后台 发送犹太城， 然后加抢票，加您的电话和姓名， 嗯，然后呢，我们每天只有十个名额，是8.5折的这个票价， 是 好吧？ 嗯， 好，你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市教委要求中小学每月应开展一次疏散演练； 还有北京市爱委会启动免费戒烟项目； 重阳将至，市属公园探幽访古、重阳雅聚系列游园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嗯，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了解详细内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这话题大家等着听啊，且听。我跟你讲，这个不仅能找到同类，而且千奇百怪，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特别的露骨。 哎，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先说一说民生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市教委近日下发《北京市教育系统安全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呢，这次具体的治理内容共包括七大方面，比如说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施工场所安全、校园安全生产和特种设备、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食品安全以及大型活动安全和防拥挤踩踏。其中在消防安全方面，方案要求各校要加强对教学楼、实验楼、礼堂、风雨操场等这个重点场所部位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在交通安全方面呢，各区要强化校车准入管理和运营监管，加大对黑校车和幼儿接送车辆的整治力度。为了保障大型活动的安全，中小学每月应该开展一次疏散演练，幼儿园每季度开展一次疏散演练，严防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吸烟啊。吸烟者呢很难自己戒烟，由于吸烟具有成瘾性，全凭毅力戒烟成功率不高于 5%。 北京市爱卫会昨天呢启动了健康北京你戒烟我支持北京市民科学戒烟的项目，为吸烟的市民呢提供戒烟帮助，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北京市民科学戒烟项目呢将为报名者提供免费戒烟服务，其中呢包括免费的戒烟门诊服务和戒烟热线服务。这些个戒烟服务内容和形式啊，都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有效的戒烟方法。免费的戒烟门诊服务由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医院、复兴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四家医疗机构的戒烟门诊提供。戒烟门诊服务呢，共有300个免费的名额，那么其中200个名额呢是面向北京市控烟示范单位，另外100个名额呢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戒烟热线服务呢，由北京市卫生计生热线12320提供。您记好了，是12320。 哎，喜欢抽烟的朋友可以打电话过去问一问啊， 对， 看看自己能不能成为这100个人其中之一。哎呦，让人家帮着给戒戒烟， 对，争取早日戒烟哈。 哎，真是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公布吸湿速干类服装的比较实验结果，显示80款样品当中有23款吸湿速干能力差，其中网购吸湿速干服装质量相对较差，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纤维含量、实测值与明示不符。另外吸湿速干性较差，还有这个其中包括哪些品牌呢？ 嗯嗯， 像什么北脸 啊啊 North Face 啊。 哦，你 就是我们行内人 叫北脸， 对，北脸，嗯， 哎呦，我天哪，听这名就瘆得慌。还有这个狼爪， 对， 这个运动品牌为什么都起这个什么乐飞叶等这个知名品牌 都不行啊？ 哎 啊，这不都骗人的吗？超贵， 就是这个，反正他也说吸湿速干。这个叫效果差啊， 差 啊，不能说人骗人，人家真产品。 我告诉你，这要真出了事儿，尤其是比如说高寒的一些地带，它这个吸湿啊，这个速干性能差，它体内这个湿气出不去，它可能会让你的体温迅速降低，达到失温的状态，那就出人命了。 哎呦， 很吓人的。 你这么一说的话，那真是的。 嗯， 好吧，好吧。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的特殊小癖好。 看梨花上的山谷，飞越沙漠山谷，看过了丝绸之路。听琵琶后来共舞，穿透阳关西出，走向了当年起路。加快了速度，要进门天尘土，带上了的身上限速。绿洲在不远处，侧身寻常之路，还是神秘的这色路。千遍千遍风沙在耳边吹，飞飞飞与你同行。 来来来来，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各种小癖好 啊， 这个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同类。嗯，你那里有什么？ 王小拽说了，哎，抖腿算吗？ 哦， 而且我是无意识的抖腿， 哎， 我坐着抖，躺着也抖， 躺着也抖， 腿动不了就抖脚。 你那个可能是隔壁老吴老二是吧？你啊， 上学那会儿睡上铺，下铺那哥们儿就说：“哎，建哥，您别抖了，我睡不着。”过了俩月，下铺哥们儿睡觉前踹我床板说：“建哥，你快哆嗦哆嗦，床不晃悠，我睡不着觉。” 找到了摇篮的感觉。 对， 但是以前老一辈老不让抖腿，说什么 男抖穷，女抖富，女的也不能抖。 那什么，那为什么男抖穷女抖就富呢？哦，女的带着抖腿就抖富了， 就 你确定是吗？ 反正老话这么说， 男抖穷女抖什么呢？他不应该肯定不是个富， 女抖富啊，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那 是 知道的朋友给我们吱个声。 哎哎，应该 是，哎，我怎么记得是这个？ 不是不是，哪有什么哦，女的在那哆嗦就富啊。那啊啊啊啊！是， 你说男的对吧，他不干正事儿，天天在那抖，可不越抖越穷吗？女的就是有了钱了才抖起来了吗？ 哦， 我这么瞎解释算吗？ 哎，你这么一说，倒是 你看看， 就好像挺有道理的，哎，啊，就主要是你们家里人都在那抖是吧？来看刘俊说了，哎，说说我的癖好 啊， 我的癖好是什么呢？手指甲自相残杀， 什么意思呀？ 就是从来不用指甲刀，从来也长不起来，就是稍微长一点就用别的指甲互相撕 啊！ 哎，就我也有一点这种的，就是比如说。把它给 K 出个小口，然后就给 K 掉。 你不怕整个裂下来呀？见血呀？ 偶尔会， 多疼啊！ 这会有的。 我小时候有刻指甲的习惯，就是用牙齿嘎嘎嘎嘎嘎给它刻一圈。 我不会刻，因为我觉得这硌牙。 然后我自己当时还嚼不嚼咽了。 哎呀！哎呦我 去，你知道我的脸 早上是这样，这今天早上是恶心只有新高度啊，这没有 不是，你听我说解释一下吧 啊， 因为我觉得那样是补钙的。 你以为吃指甲补钙？ 对呀， 高磊啊，就你这样还说脑子比嘴快，你有脑子吗啊？哎呀，来， 不是小时候吗？小时候嘛，现在我也不吃了，啊，这个 现在明白了。那你告诉我现在吃什么补钙？ 骨的汤，骨的汤， 哎，骨的汤是吧？哎，我再来一个啊！我就说今天早上这癖好绝对是跟大家说，他有一个乐死我，有小曾说来来，我分享一个我同学的癖好啊，上厕所嗑瓜子儿，但人家有理由啊， 为什么？ 人说为什么上厕所嗑瓜子儿？说这样就闻不到臭味了， 不可能，你有没有捏住鼻子？ 要不回去试试？是啊， 这 上厕所嗑瓜子闻不到臭味， 不可能，他那是自我疗伤，你知道吗？他肯定吸入 的是什么瓜子？ 他肯定吸入的那个气味更多，因为他张开嘴了。 但我这个是个什么原理？我天哪！ 是吧？ 这好多人真的啊，这个 千奇百怪 啊！哎，你看吧，人家是 love 说了，是男抖。穷女抖贱，是他们。我也说哪里个女抖富， 我给优化了一下。 谢谢。但是你那个解释吧，我这个我觉得还是哎，还能说得过去， 是吧？ 是吧？男的在穷抖， 对对对， 女的就是因为富了在那抖， 对对对对。我告诉你，黑煤球我都跟您说白了，真是。 好，来来来，大家今天早上跟我们今天我们说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说的是 就你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对， 哎，比如说就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心情特别愉悦，哎，或者干嘛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探幽访古重阳哑剧这件事情。 哦 啊，这是一系列活动，游园活动。明天就是重阳节了，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发布说，市属的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会围绕着叫做笑满京城德润人心的主题，组织开展探幽访古重阳哑剧系列游园活动。目前呢，包括重阳登高、重阳赏菊、重阳秋游、重阳敬老、重阳文创等丰富的节日文化活动已经在市属各公园拉开帷幕。那市公园管理中心还为参加游园活动的老年游客提供福寿宣传贴画10000张。 是，那么登高呢是重阳节重要的习俗之一，景山公园、香山公园呢是历年重阳登高的热点。重阳节当天，香山公园将举行情满香山吟诗颂雅、香山重阳吟颂雅集活动，邀请了百名老劳模、老专家、文明引导员、社会监督员等社会劳动者代表，与著名的朗诵表演艺术家、播音员、歌唱家、演奏家共聚一堂，共同朗诵诗歌、演奏民乐、赏析书画，还将为参加活动的游客呢赠送福字、寿字和鲜花。 哎，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北京叫做市公园管理中心的官方微博。 对 啊，然后呢关注一下各大公园的相关这个 活动内容 资讯啊。比如说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吧，重阳节当天啊，天坛公园会推出神乐之旅重阳专场展演，除了演出祭祀乐、导营乐、海雨升平日还有太平令等祭祀和宫廷乐代表曲目之外，还特别安排了庆龙舞。 哇、哦、那么另外呢，其实刚才除了那些个公园啊，北京动物园也有活动、 哦、 在那儿呢将举办的是生肖国粹重阳文化展，展示12生肖戏曲静态动物的展板，还为老年游客呢赠送戏曲光盘200张。北京植物园呢举办重阳菊花诗会，邀请曹红学界的老先生和曹雪芹书画院的书画大家相聚在北京植物园的曹公故居，共联菊花诗，并且现场书写福寿赠予游客。 哎，好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提醒一下各位，这个由刘烨的媳妇儿 哎 主演的话剧 安娜、 《犹太城》 是 哎，即将在11月9号到11号在保利剧院上演。那我们是作为合作伙伴啊，在北京文艺广播，您可以以 8.5 折的优惠买到票，但是只有10个名额，每天只有10个名额。所以各位，您如果想要拿到这个 8.5 折优惠的这个票的话，您可以发送微信到北京文艺广播。怎么发送呢？发犹太城加抢票加你的姓名加你的电话，我们就知道您是要抢票了。我们会前10位可以以这个价格来买。 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活动当中来。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周董，菊花台。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 红色的床，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 这是周杰伦唱歌最清楚的一首。来看看大家的小癖好吧。有位叫 Emily 说高磊高磊高磊高磊、哎、我女儿也啃指甲、啊、 是吧， 从七岁吃到现在十四了， 挺好的。 瞧这什么， 都四十多了还啃呢。 你少来，愁死我了、啊、请问你怎么能改掉这个，改掉这个毛病？ 没改过、 哎、他都没改掉，我有办法。 你说， 哎，我有办法。 Emily 是这样 啊， 啊，你呢，改天你拉着你女儿听节目，然后呢你就跟你女儿说，你听里边这个高磊这个高叔叔了吗？就 哥哥 高啊，你就听这个高哥哥了吗？就他智商这傻缺样，就是因为从小吃指甲，你也如果想长大了以后不像他一样，改掉这个毛病吧。哦，好吧。 人家姑娘说，我就想像高磊哥哥一样的 高磊叔叔一样 若愚， 大智若愚啊。好，来来再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的爱好。 哎呀，来看看这个陈琴说，哎，跟我有相似之处。 喂， 我喜欢闻新书的墨香味。 这个我真的有 哦，我有， 就我喜欢把打开书以后，就尤其小的时候发了那个新课本， 对对 对， 对， 对， 都会打开以后闻闻那个墨香， 对，把我的头深深的埋进书本里， 然后、哎、然后合上， 然后就 再也不看 的 了。 然后上学时最兴奋的就是一开学发书的时刻，真好闻，心情舒畅。现在也经常去书店逛逛，心特别踏实。 哎， 就是闻完了不买， 就是喜欢闻这个味儿啊、哦！真的，还有一个癖好的啊，路人说了。我开车的时候爱揪耳朵， 爱揪耳朵， 就边揪边开车边揪耳朵。你是被吓着了？然后说我媳妇儿要是在边上坐着的时候还打我的手，还说怪不得耳朵不是，怪不得儿子也揪耳朵，原来遗传你啊！以后你必须得给我改喽。 哦， 哎，这个习惯是什么？ 下意识的动作，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会紧张啊，会 紧张的时候就揪耳朵。 哎，对对对对，会害怕呀， 哦、 有压力的时候， 哎，就会揪耳朵。 我还有一个小毛病，就是自不自的就会耸鼻子，你知道吗？就这样， 哦， 就跟那个猪八戒似的。 哦哦、嗯，什么叫跟猪八戒？就是猪八戒是吧？哎，你们家姓高，高老庄，耸鼻子，猪八戒。 高老庄是他媳妇儿的一个地方，又不是他。 是啊，八戒到最后回去啊，留下了一只姓高。不能跟猪姓，要跟这姓高， 气死！哇，气死！但是我现在改过来了，我现在基本不耸鼻子了。 哦 啊， 你还爱吃排骨补钙？ 我自己吃我自己，气死！ 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不过了， 和我们的互动交流，说一说你有什么样子的小癖好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两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轻功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哦，陛下，他们说得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E 致远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两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发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星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街上雨景，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5度。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大部分时间出现了小雨。早晨到上午，除了东南部地区还有小雨之外呢，大部分地区的降雨是趋于结束的。早晨由于空气湿度大，北京市有轻雾或雾影响了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或雾，东部地区有小雨，北部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求助信息，内蒙古初二学生因为意外事故病情危急，需要由内蒙古人民医院转至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请自驾车的车主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点期间，途经京藏高速、京兴高速进京方向，北四环建祥桥至西四环全线以及南四环花香桥等路段。那么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车牌号码是京 PH5903 以及京 Q31A35 以及蒙 AYV120 三辆车辆的车队呢，请注意避让。重复一下，他们的号牌是京 PH5903 以及京 Q31A35 蒙 AYV120， 为这位同学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最新的路况信息。这一时段呢，东西环路南段南向北车流上升明显，北部环路的中段东西双方向车行缓慢。联络线方面，东部城区建国路京通快速、姚家园路、广渠路，南部城区的蔡胡营南路、菜市口大街、开阳路、马家铺东路，西部城区的丰台北路、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复兴路、复石路、紫竹院路、长春桥路，那么以及北部城区的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德外大街以上路段进城方向车多。在高速路方面，以京藏高速、京城高速、机场高速、京港澳高速进城方向车流增长是比较突出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3开暖冰箱，4K 超声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小幅上涨，欧盘缓慢上扬，最高突破了每盎司1230美元，美盘时段波动比较剧烈，先快速下跌之后收回了大部分的跌幅。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哟哟，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是各自的那些小癖好。 是是是。 哎呀，这个我们今天早上主题叫找同类啊、看看大家都没有。其实好多人真的就是都会有一样子的那种同感的癖好。 类似的癖好。 类似的癖好啊。所以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对。 咱们找一找，看看你的癖好是不是足够特殊。 比如说爱闻相同的味道。 哎， 比如说都爱抠一抠。 哎，别人你看抹草儿就说了啊。刚才你们说那揪耳朵，我老公也这样 啊！ 只要挨着他，他的手马上伸过来，那叫一个讨厌。不一样， 不一样。 摸草儿 啊， 人家刚才那个老公是揪自己耳朵， 对， 你老公是揪别人耳朵。 哎，那你得问问他，他除了你之外还揪不揪别人的？ 哎， 你说我算不算挑事儿啊？ 不算。 这要养成习惯了，见个姑娘就揪，那谁受得了、啊？ 哎呀，好，没事儿。他要见个姑娘就揪，会有人教育他的。来看看啊，还有、啊， 那怎么没有人教育你？ 什么？为什么教育我？ 你不是见姑娘就敞开怀抱、 哎？这个我就叫不是这样啊！你看人家外国朋友见了面以后还亲吻呢，对不对？对不对？ 你真会给自己照顾，我天， 是不是？人家摸摸人家还亲两下呢。我只是， 那你只 我只是为了表达一下我的热情。我见了以后，哇，拥抱一下， 可以啊。你也向外国人学习嘛， 是吧？ 先试试呗， 对不对？我亲两下是吧？这样，我先提前请一个星期的假，好吧？哎，我很可能会死得很惨。来来来来， 特摩尔说了、我老公的癖好就是爱洗床单、被罩。啊，枕巾特别爱洗，感觉躺在干爽洁净的床上特别开心。 哦， 对了，他还特别爱蹲地。 哦， 你说洁癖算癖好吗？算 是癖好。对，洁癖本来就里面有个癖字。 对呀、 是吧？ 啊， 他就对这个特别的有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风车的描述就特别能解释癖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风车就说了，我的癖好就是闻。 汽油打火机的味道。 汽油打火机， 我现年40、哦、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用的打火机都是加汽油的、 哦、 哎呦那个味道那叫一个销魂哦就他说出了这个用的这个词销魂这个词、 嗯、 就特别能描述就是做了这个癖好以后的满足你心里的那种状态， 满足感， 那种满足感啊，就是哎，其实好像很多人说 快感， 闻那个闻汽油味好像是你身体里缺什么，好像 缺油啊， 不是不是，好像喜欢闻那个汽油味是你什么身体缺种什么什么东西， 那喝二两不就完了吗？还闻啥呀直接吃 喝二两就完了 对啊，哦对， 喝就这只能闻 啊， 啊， 这刚才不是有一个爱洗床单的吗， 嗯， 莫妮卡就说了， 嗯， 每天吧我洗完脸都会用这个面巾纸擦一遍脸，在 嗯、 就是洗完澡出来用浴巾擦完身上，我穿上浴袍， 嗯， 然后在镜子面前还会抽出纸来再擦一遍脸， 哦， 那天我还发现我们家里阿姨现在都跟我学的，也洗完脸再拿面巾纸擦一遍脸，就湿纸巾就是等于再洗一遍那种感觉， 哦，就不停的擦自己的脸， 哎呦， 你脸有多不干净， 这老这么擦擦擦的皮儿都磨薄了， 哎，是他就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来看一下啊，栗子鱼栗子就说了啊，我老公也摸耳朵，他而且他是谁的耳朵都摸， 你看， 晚上睡觉搂着就是抱着我的时候就开始就还揪我耳朵。啊， 就还揪耳垂！ 哎，我对，我不让他摸，他竟然是摸我们家的猫的耳朵。哎，说谁的都不让摸了，可能就要开始摸自己的耳朵。 这都什么毛病、啊？ 耳垂都揪大了。我婆婆说我老公小时候还摸自己家金毛的耳朵，难怪金毛耳朵那么大， 都大了，家里人是吗？这都什么毛病？ 哦哟，这个是很奇怪了。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就是手里必须抱着一个什么东西，抱枕呐、 啊，哎对对，有的人 或者是什么什么一个东西，玩具啊、哎， 或者有的人睡觉喜欢跨这个什么。就是比如说拿，真的是，比如你有的弄个被子，跨咔把腿搭在上面， 不盖， 哎、就搭在上面、哦，就喜欢那种睡， 哦、 那种睡法，哎，嗯、好，这 就是吧， 揪耳朵，是，来， 啊，再来看看这个，是太啊，大草莓啊、嗯、说了，我老公癖好太多了， 哦， 闻袜子，闻鞋，还有鼻子旁边出的油啊， 哦。就是你那个盘串的那种，不是老弄鼻翼旁边不是有出油吗？ 哦、我们男的都 趴好吧，趴完了以后自己闻闻是吧？ 哎呦，还有嘎吱窝各种闻，他好像中毒了一样，每天不停的闻，还让我闻，太可怕了。 还不是自己闻我还能理解，让别人闻是什么？ 你不要强迫别人的啊！ 哎，我跟你讲是这样，刚才有位听众朋友发过来了啊， 嗯、 大家不要觉得可能觉得哟怎么这么恶心，那种闻袜子或者什么样，其实刚才有个朋友发过来说。根据心理学的解释、哦、人有闻臭的这个需求、 哦、 心理需求、 哦、 但是他没有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要闻臭、 嗯、就是点给我们了是有这么一个需求的 对这个其实很奇怪的一个爱好、啊、 就自虐呗 那刚才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啊就刚毅老师也发过来了、 嗯、 说你今天早上聊太欢脱了啊说你们说的这些我好像都有来 找到了自己是吧 哎 行咱们继续找自己继续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哎说一说您有哪些小癖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 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 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嗯。 先来说一说关注一下女排消息吧。女排其实本来应该在今天下午的6点钟开始比赛。 对。 然后呢有一场重要的比赛、决定是不是进四强嘛。 嗯。 对吧，因为已经上次赢了美国。 赢了美国了。 结果没想到在昨天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美国2-3输给了荷兰。 哎呦。 中国队提前进入四强了。 你说说这美国这么强大怎么连输两个强队啊。 哎。 这也是发挥失常。 对对对对对、这是属于这个中国跟荷兰现在人家 提前 接手出现，所以也就今天下午可能输了我们也能进四强。 那不行，那咱也得永争第一。 对对对， 也得拼搏一下， 但是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姑娘们就是轮换一下，是不是、让那些姑娘们歇一歇？ 是是是，试一试新手的状态。 哎、对对对对， 可以。 所以这个美国队也是，这曾经还是这是卫冕冠军的。 对呀。 出局了啊！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在海外的中国球员的情况。说一说周琦吧。 据美国媒体报道，火箭队主帅麦克德安东尼今天表示，周琦可能依然还需要2周的康复时间。周琦呢是在火箭主场与上海男篮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不慎左膝盖受伤，赛后呢他接受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左膝盖有扭伤的现象。 对，当然值得一提是，当周琦接受完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呢，预计将伤停1个月，但是从安东尼今天的话来看的话，周琦看来是要提前复出了。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火箭因为当时引入了姚明，而成就了自己的一个，他找到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 发财的道路。 哎，就是因为当时他引进了姚明以后，所有无数很多的中国球迷都把火箭队当成了自己的主场一样，所以火箭也是哎从那以后特别钟赖于或者是青睐于。这个中国球员， 对，而且姚明确实能力也强，对吧？在这整个的那个美国叫什么美职联是吧？ 美职联，美职联、 当中呢，能够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非常不错、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青年体育运动员们，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2018年夏季青奥会结束了田径大项第5日的争夺，中国选手发挥出色，一共获得1金1银1铜，其中李新慧获得女子铅球3公斤的冠军，还有邢家良获得男子铅球5公斤级的亚军，王琦获得男子链球5公斤的季军。 哎，你说这个铅球这个项目吧，我看很多都是特别大块头的运动员才能出好球， 比较壮， 他为什么不能够比如健美一些的，精瘦一些的，他力量就不行了？ 哎呀，这个我觉得， 他轻啊，您自己带动自己这个体重，你 我主要是怕把铅球扔出去的同时把自己带出去。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高磊啊，别放歌了，赶紧出来吧，出大事了。 怎么了呀？ 有一位朋友的癖好啊，直接针对我们呀。 谁呀？ 娇啊，他说语文老师路过，我有一个癖好，听广播找语音错误，癖应该读3声。 哦，癖癖，对，刚才其实我反应过来了，我念了一声癖，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合适，我又念回了癖。 我是因为你读癖，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读癖。我其实我知道他是读3声，我为了给你留面子 啊。那我能再纠正一个昨天咱俩共同的错误吗？ 不要。来， 说到那个景点啊，我念错了。不是纠风，是旧风。 哦，灵旧风。 灵旧风。 灵旧歌。 然后你还跟着我也纠风了。 哎呀，我就为给你留面子啊。 得了吧你。 来来来，咱看看啊，继续看大家的有什么癖好好不好。 对对对。 哎，还有一位朋友，我刚才看到了一个，乐死我了，你知道吗？你先说说你的。 就这条吧。 我找着。 你看你就直接念这条吧，是不是就这个 啊？对对对对，你袁姐说了，我的癖好是揪我老公胸毛。 就那么惨、啊，哎呦，好惨烈、 哎！这个我跟你说，哎，是这样，我刚才在看完了这条的时候啊，我在想啊，女儿姐，要不你先离了吧？ 为啥呀？ 你嫁个大猩猩， 人家体毛重一点，怎么、 哎？没有，是这样 啊，我觉得，我突然刚才在想到。人类为什么能进化到现在身上体毛都没了？ 谁说的？欧美人还有呢？ 是不是很可能？这很可能啊，在最我们老祖宗最早的时候是浑身是毛，对吧？ 是啊，是啊， 他可能娶了一个爱揪胸毛的媳妇儿， 挑挑秃子 没了都。 哎呦， 哎，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癖好啊？ 啊 ，Adobe 就说了，我的癖好呢是爱癖好是爱打游戏，每天都要。玩两把，不然就浑身难受、睡不着觉、哎、 对，还有这个潇潇说了，我老公特别爱摸别人的头发，在他手里捻啊捻啊，搓呀搓呀，有时候摸着摸着还放在自己脑袋上摆弄摆弄 啊啊，这个也不太好吧，万一是女孩怎么办呀， 揪两揪两人别人做的头发放自己头上、啊、听起来怎么那么深的 像恐怖片 真是他超级烦人，不过后来一想他自己没头发 哦，原来 我明白了，原来自己老公有点谢顶啊， 对，没有什么想要什么， 哦， 你知道吗？有了反而就不喜欢、 哎。但是我觉得潇潇是这样 啊， 从你老公这么可怜兮兮的状态来看的话、嗯，你为了不让他发展成薅别人头发往自己头发上种啊，你给他买个假发吧， 你给他植发， 假发也行 了。那胆儿植发就挺成功的 啊，那胆儿 啊，他中间也秃了一块， 是吧？ 啊， 所以这哦，这可能想象可以想象有多可怜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说新闻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要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一条特别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活动，11月19号到11号在保利剧院为大家带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那就是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 嗯， 那这个戏呢，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描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人们的乐观选择，歌颂了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来上演，在是以色列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排演最多的戏剧，屡获戏剧大奖。 对，那么犹太城呢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北京站的犹太城呢现已经通过了央华戏剧官方微信号、如梦剧场、保利剧院的票务官网、大麦网同时开票。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专属听众福利来啦， 专属啊，各位听好了、 哎、本周开始呢，每周一到周三在我们出发吧节目播出期间，也就是早上起来7:30到9点，您发送犹太城加抢票再加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前10位发送信息的朋友可以获得85折特价优惠，先到先得。 对，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好多知名演员 是 参与来演，大家值得一看啊，您可以发送姓名电话加抢票加犹太城这样几个关键字啊，然后呢我们就知道您要买这个票了啊。好，再来关注一下，提起非洲，很多人脑海当中就显示出的是生机勃勃的草原和成群的动物在奔跑，然而在电影《非洲遇见你》发布的草原悲鸣特辑里，则是非洲草原不忍直视的盗猎者惨无人道的捕杀血腥场面。那这部2018年唯一的在非洲全景实景拍摄的影片，由汪敏芳担任出品人，好莱坞华裔导演这个崔燕执导，杨月、王子泉、杜文等出演，将于10月19号本周五上映。 嗯，那么同时呢，在本周五上映的新片呢，还有动画电影《无敌原始人》，抖森·汤姆·希德勒斯顿为片中大反派暴君配音，而暴君的死敌原始人道格的配音呢，是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的男主角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 还有英国已故科学家斯蒂芬霍金的遗作《对大问题的简明回答》，定于今天在英国发售。英国这个《星期日泰晤士报》10月14号透露著作的内容，就是霍金啊在书中暗示，富人不久可以选择编辑他们自己和孩子的 DNA， 让自己和孩子变得拥有更强的记忆力、抗病力、智力和更长寿命的超人。 哇， 哎呦，哎，我其实到这本书挺感兴趣， 嗯，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中文版。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继续说说癖好啊，这个大家有很多是这样，有很多朋友们的癖好，其实说的都特别好，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念， 不敢念 啊、像大白羊啊，我们如果不能念的，我们就念念您名啊。这个一条鱼捡两条鱼就说了，我老公的癖好也是吃指甲，来，我给你们看看他的指甲， 都能吃秃。 哎呦，哎，吃的还挺齐呢。 我妈就老说你别吃了，吃那么苦多难受啊、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说，刚才不是有一位妈妈问。说这个怎么治这个吗？我们有一位听众还真的给出了一方， 抹点辣椒油不就？ Monica 就说了，说这样，说在美国有卖一种药水，就跟指甲油那种造型一样，涂在手指和指甲上，巨苦巨苦，洗一天那苦味都不带掉的。每天早起涂抹一下，一天安全，保证告别啃手。他看他同事用过， 哦， 这可以用一下啊。 对对对，来看看北北说了， 嗯， 我只要去卫生间。就要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 啊，你真的跟说相声的那样，就上个卫生间把所有的衣服全脱了， 上完了之后我就直接洗澡， 哦， 睡觉的时候还什么都不能穿， 哦， 穿了我就睡不着觉， 是这样。那如果我想问你，上班的时候你想上厕所了怎么办？全脱了， 憋着忍着不 好。好家伙，对对对，下来来来来，那个吹笛的芝麻粒粒说了啊，哎呦，今天早上听大家说癖好太逗了 啊！ 我有洁癖算癖好吗？这个每天不管到单位还是办公室或者回家，雷打不动是必须擦桌面擦地，我特别忍受不了我能用我的肉眼看到的灰尘。 哦， 哎呦，这个洁癖有的时候确实是洁癖 、啊！来看看刘颖说了，我就爱摸我们家姑娘的屁股。孩子马上5岁了、 啊、 我还是爱摸，哎呦，软绵绵的光滑的手感哦。 哎，那是因为是小朋友的那个肌肤确实是他的那个触感确实是 特别的滑嫩、还有这小脸蛋， 对，小脸蛋 吹破可吹弹可 破、 啊， 对，所以呢，就肯定会有这种这个想要去摸一摸呀这种欲望、啊、 来的哥哥摸一摸 啊。嗯，你这个声调一出来就有点吓人了，人家那个妈妈是正常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竟无止境，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其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车声，它滴了灯。一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今儿看这天还是阴着啊，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下雨啊。 目前呢是天还是以阴天为主，但是大部分地区这个雨呢已经停了，就是还有一些地区呢还在下雨。那么我们呢就是说把今天这个最突出的就是这轻雾能不能消散，还有这个天气能不能转晴的这个问题呢，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先是说一下这个雾能不能消散。首先呢，这雾呢是连续两三天的这个扩散条件不利和昨天出现降雨，然后空气湿度增大所造成的。这个降雨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大部分地区呢已经停止了，只有这个部分区域呢还在下。预计上午呢就会逐渐的这个停止。这次降雨呢，目前全市平均降雨量是3.4毫米，城区的平均降雨量是1.4毫米，都是小雨的量级。但是本市的中南部地区呢，目前平均降雨量是10.8毫米，这个达到了中雨的量级。个别站点还出现了大雨，比如说这个通州的101农场，目前这个降雨量是38.3毫米。这个雨就比较大了。那么这个今天上午随着这上游弱冷空气的缓慢南压和这个降雨的逐渐的结束呢，这个轻雾和雾也会逐渐的减轻和消散。不过呢，这个河北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这个雾是比较浓一些，而且消散的速度比较慢。如果有选择上述方向，这个像高速路使用高速路出行的话，就要首先了解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再安排这个出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好几天不见晴天了，那么今天这个晴天能不能露出真容呢？从天气形势的变化来看的话，今天上午北京上空会逐渐的转成这个西北气流，给北京送来晴天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呢，还需要再稍微等一等，预计要到中午前后这个天气会转晴。这是北京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这个就京津冀天气来说的话，就是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天津今天预报了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就是说在京津地区这个省会城市中呢是这个15度到18度，那么最低气温呢是12度，这个2度到12度之间，相对来说就是呼和浩特的这个气温比较低， 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度，这个天气呢就明显的比北京要冷，这个呢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就全国来说的话，总体说降雨的地方呢不是太多，省会城市中呢像天津、济南、长沙，还有上海、福州、这个广州、海口、这个香港、台北、澳门这些地方有降雨，其中呢广州是中到大雨，澳门是中雨，济南呢是这个雷阵雨，这几个地方呢这个降雨啊，一个是稍微大一点，再一个呢就是像济南啊，它是有个雷阵雨呢，它这个对于旅游呢影响要明显一些。那么除了降雨呢，今天呢还应该注意这个雾的影响。那么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早晨6点是发布了一个大雾的黄色预警信号，说的是呢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北京的局部、河北的中南部、山东的西部、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湖南的中部，还有这个贵州北部、四川盆地南部这些地方呢有大雾天气。这个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200米的这个是一个浓雾，就是强浓雾。这个局地能见度呢还不足50米，这样的话就是对交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尤其是高速公路，还有这个机场，这个对于这个浓雾呢对它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呢注意防范，是这样的啊。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好， 再见。 再见。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这个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空腹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3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西二环蔡虎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拥堵，其中呢，在天宁寺桥以东有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比较拥堵。那么受其影响的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以及蔡虎营南路一线南向北方向，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点30分，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大家的一些小癖好， 哎， 说一说，然后看看有就这个有没有同类。 对对， 其实是这样啊，人呐都是人，对吧？ 啊。 我这话说的你多么通俗易懂，对不对？ 那不是人是什么 东西？大家都是人，哦，然后呢都会有一些就是特别的一些小爱好。你会发现， 嗯， 你看今天早上说了这么多以后， 嗯， 找到了很多同类吧。 对啊， 比如说闻各种味道的， 嗯， 是吧？啊，然后呢比如说当然还有一些确实是很奇特的，是吧？比如说揪老公的胸毛啊等等的， 耳朵呀，啊，什么的。 哎，揪耳朵的。 必须得说一条， 嗯， 你知道吗？就是人啊都有这种从众心理。 哦， 大伟就发来信息说， 嗯， 哎呀妈呀，终于停车了。 哦， 我想说的是停了一早上起来你们的直播节目。我是一个没有摸耳朵习惯的人， 哦， 就让你们俩说的吧，我这开一路车，哦，我竟开始玩起自己耳朵了。我这 哎呀 怎么办，这 哎，啊，听人劝吃饱饭，啊，这个你是一个非常容易吸取别人教训的人啊。来看一下，哎，你别说，啊，大家有这么多说了什么又是闻袜子呀又是闻各种味道的 啊怡然自得，人家给来了大神来了 解释了一下。 怡然自得说了，美国的心理学家克里斯蒂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人们在潜意识里啊喜欢各种熟悉感。 哦， 因为在自然条件下人类只会通过分泌排泄产生臭味，而我们只有通过清洗来去除这些异味的同时给自己留下洗涤剂的香味。 嗯， 人类本身是不可能产生体香的，那么这些来自外界的香味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们心底留下的是一种陌生感，而我们在潜意识里当中是追求的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也就是原来的那种臭味。 哦， 啊， 就是自己的身上的味儿。 哎，不知不觉就会喜欢去闻和寻找自己身上那个味道。 哦， 明白了。 可是我自己身上我还能接受，别人的肯定是不行。 我 你别让我说去哪儿，我卫生间里我去闻，哦，那我觉得肯定干不出来，就是。 那也确实是那个。 哎，那香妃呢？身上不就是自带香味吗？ 嗯，香妃。 他不是说人没有自带味道香味的吗？ 啊，那是电视剧。电视剧里还有人能飞，被雷劈了还能升仙呢， 我的天哪， 是不是？你要不要学一下啊？好，来看看，还有啊 啊 ，OK 就说了， 嗯， 我的身体有癖好 哦， 有对称的癖好 哦， 意思就是说，给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走路在路上，石子儿硌了一下我的左脚 哦， 我就必须要用右脚相同的部位再踩一下这个石子儿， 哦， 哎，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啊。 比如说用手挠了一下我的左脸，不管右脸痒不痒，我都得再挠一下，不这样我就觉得特别难受，坐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啊，还有这样的， 就受迫害强迫症。 没有，不是、啊，他就是一定要寻找一种对称感， 身体的对称。 那你如果像这种人，你不能跟他打架， 为什么？ 能吓死你，对吧？你咔打他一拳左脸，他来，你往右眼来一下，你往右脸来一下， 哎，这样多好啊， 是不是？ 啊， 关键是你碰到这种，你不敢打了呀，你不知道他是真横啊，还是真傻呀？ 哎呀，是吧？ 啊，对， 反正我打完就跑。 就你那跑步姿势跑不了多远。好，还有一位啊，我们来看看，嗯，还有一位我们觉得应该叫阿姨了， 嗯， 叫木易，他说高磊大帅你们好，我超级喜欢你们的节目， 嗯， 我已经加入到退休的行列了， 哎呀， 每天早晨吃着早餐听你们的节目， 好 开心啊。 嗯嗯， 今天早上吃的有点少吧，估计今天早上被各种癖好给整的， 恶心着。 说参与一下你们今天的话题 啊， 我喜欢闻汽油味、柴油味、新书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洗床品、沙发罩，我家各个地方一尘不染。爱人说我是洁癖，但我还有下雨后泥土味道等等。 哦， 哎，我也喜欢闻下雨天以后那个泥土的芬芳， 那种清香味， 嗯， 对吧？ 哎，一会儿就出去闻一闻啊。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哎，您都有哪些小癖好呢？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说一条我们听众给我们发过来的新闻。 哦， 哎，这个新闻我觉得其实也是啊，说在韩国举行的这个英雄联盟 S8 世界赛，中国三支战队正在鏖战当中，其中 RNG 战队前天已经小组第一出现，今天明天中国战队其他两支队伍啊 EDG 和 RG IG 啊所在的 C 组和 D 组将决出晋级八强的名单，中国三支战队几乎已经确保可以进入八强，而且今年极大可能夺冠。我觉得这位朋友新闻写得好专业呀，你不觉得啊？说八年世界赛一直在追逐，希望今年中国队能够夺得冠军。其中 RNG 战队已经夺得2018年所有能拿到的冠军，世界赛的夺冠将史无前例的夺得大满贯，为中国队加油， 加油，加油！ 这也是这个我们叫做电子竞技，的确是拥有一大批的拥趸啊。哎，我那天还想说呢，有没有喜欢玩英雄联盟的？咱们大家一起 组个队 呗，你们可以想要组队玩一玩的。哎，你们发个英雄联盟四个字过来，我看看都有谁， 你把他们都加进你的群里的。 哎， 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好。来，这个接下来说说旅游方面啊。 一日游旅游市场秩序好转。十一黄金周期间，由北京市旅游委、工商、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各重点景区和一日游乱象高发区进行了综合整治，高频化、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共查处涉旅违法行为5起。那么今年假期期间呢，游客投诉率同比下降了94%啊！ 哦呦， 非法一日游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基本上就没有了。 对， 好事， 好事，好事啊！好，再来看一下，北京植物园监控设施将会升级，并且增百个高清监控探头。北京植物园针对日前发生的游客掰树枝、鸡蛋花惨遭摧折，还有等等的不文明现象啊，将对监控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并对全园新增105个高清监控探头，年底前建成监控指挥中心，加强对园内植物花卉的保护。同时植物园正自主寻找掰折鸡蛋花的三位游客，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甄别和查找，如身份查实将按规定予以处理。植物园已将此事上报旅游管理部门，待身份查实之后，旅游管理部门将把这三位不文明游客列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特别的好， 就是 找到以后终身禁园， 那肯定啊。哎，我觉得北京市属的11家和一个博物馆，11家市属的公园和一家博物馆，全都给他拉成黑名单。 对对对，或者是不是说终身，你管他个十几年，不能让他入园。 你看看他， 我昨天刚看了一条新闻，就是在国外的一个射击场里，就两个人就玩射击的嘛，打枪的那玩射击的，有一男的拿出手机来自拍嘛，先拿着一把枪咔咔比划比划自拍， 多危险！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把枪又对着他的同伴的头， 我的天， 想要自拍一下 啊， 就旁边那人反应特别快，就立马上去咔一个动作把他的枪赶紧卸下来，然后唰夸把保险卸掉，把子弹取出来，然后把这两个人马上带离，然后接下来就是终身禁止进入这个， 你瞅瞅 这个枪场。 对， 就这东西你不是说你说干就能干的一个， 这一定是在进场之前人家就有明文规定不能这么做的， 对，是吧。好，再来看一下啊，坡峰岭的红叶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京西赏秋盛世2018年第七届幽兰山坡峰岭红叶节10月1号正式开节，那自一直到11月15号结束，如今正进入景区红叶的最佳观赏期。 那么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世园会了。到了2019年，在延庆的归水河畔，除了一柄温润的锦绣如意和一片钢铁花伞之外，一只栩栩如生的彩色蝴蝶也将展翼在八方来客眼前。世园会演艺广场工程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混凝土的结构，预计2019年1月中旬基本竣工，这也是全国首个多色彩的 ETFE 拼图膜结构的建筑，非常的漂亮。 世园会跟大家介绍一下，4月29号开幕，一直到10月7号，明年的10月7号啊。然后呢，一共162天，的确非常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进入唐阳在花海里是一种什么感觉？ 是的， 是吧？哈，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首先带给您一小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利用几期节目啊，为您介绍一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 对比旧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2号公布，以下简称旧办法。新办法呢，呈现出了以下三个亮点。 一、取消行政审批。新办法中取消了税务机关审批环节，将审批制改为登记制。主管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递交的登记资料信息进行核对确认后，纳税人即可成为一般纳税人。 二、简化办事程序。一是简化了办理登记所需的资料，由原来的6项减少为2项。纳税人只需携带税务登记证件，填写登记表格，就可以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事项。二是简化税务机关办事流程，取消了实地核实环节，对符合登记要求的一般予当场办结。 三、适应税制改革。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深入推进，销售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已全都纳入增值税应税范围。试点纳税人与原单纯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增值税纳税人，在销售额标准、可不登记范围等方面存在政策差异，因此新办法中涉及到政策差异的条款内容未列举明细规定，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按照政策规定概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奇闻异事啊。 对， 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里边就很多奇闻异事。 嗯， 当然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世界的各地的啊。 好， 比如说日本的自助售卖机首次出现，卖昆虫的了。 自助售卖机在日本呢毫不稀奇，可是熊本县紫寺商店街一部自助售卖机挺特别，被晒到了网上，引起了围观。这部自助售卖机卖的呢是可以吃的昆虫 啊， 机器上贴有瓢虫 啊、 黄蜂、 妈呀、 臭大姐、 臭大姐也敢吃 等昆虫的图片，还贴着吃昆虫开始了的字样。售卖机配备了30个按钮，可以见得届时出售昆虫品种有多么多。 我反正知道日本的这个自动售卖机是挺发达，他们卖盒饭，还有 卖 饮料、 卖鲜花， 然后卖各种的玩具， 对对对对对，等等的。现在卖昆虫、 哦、 啊，这个虽然这部自助售卖机号称世界上第一部食用昆虫自助售卖机，但是事实上这种做法早有先例啊。美国休斯敦自然科学博物馆、美国亚利桑那蝴蝶仙境和加拿大蒙特利尔昆虫馆早就有出售这个食用昆虫的这个自助售卖机、 哦、 你敢吃吗？ 我不敢 啊， 我就敢在这个庙会的时候吃过那个 对，炸那个 蚕蛹、 蚕蛹啊，知道猴， 还有那个蝎子，小蝎子 啊， 还挺好吃的，蘸着椒盐嘎吱嘎吱的。 哎，我吃过各种，我吃过什么昆虫啊？豆虫。 豆虫是什么？ 豆虫你可能没吃过。 没吃过。 长在豆子地里的， 它就专门吃那个吃豆子的， 它是软塌塌的那种， 就是软塌塌这么长， 哎、我接受不了软塌塌， 就是软塌塌的特别长。然后，但是它是一种害虫嘛，但是它长在豆子地里会破坏豆子，然后你把它给挖出来，那个东西特香，炸着或者煮着。真的特别好吃， 我就怕那种软塌塌，然后身上有毛的。 你这没毛，他没毛， 不能离我一米之内。 他都被他媳妇儿给薅光了。他没毛，没毛。来来来，看一下啊，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吧。 是是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您的一些小癖好的。 对对对对对。看看那个有位叫露露的朋友说，哎，有没有喜欢徒手拔胡子的？ 有， 我老公就是、说那个手一有空就摸自己下巴，摸这个胡茬就拔。我见过好多人是这样。 对对， 我见过好多人，就尤其是长那个喜欢长有点络腮小络腮胡 的那种的，对对对对对， 胡茬比较重的那种的。哦，你喜欢拔吗？ 有偶尔也会拔。 是吧？ 啊，对。我爸也会拔， 我喜欢拔的地方不一样 啊，那就不要说了。 哎，都是在脸上的啊。 哦， 来来来来， 我来看看。四丫都说了，我老公的癖好呢，就是睡觉的时候啊，他咬被角。 哦， 我们家换被罩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给咬坏的。 哦， 你是不是平时对他太凶了？然后你经常吼他，他一上床他就紧张，他就害怕。 不是，有的人不，我给你找一个啊，是这样， 他缺， 他这是咬被角。 嗯，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的他那个更奇怪， 什么？ 他是什么呢？一定要让自己用干的嘴唇，去磨这个被子。 干的嘴唇， 人语，他说啊，哦，他要匿名哈、 等会儿再说吧， 啊，等会儿再说吧啊。 尹建宁说了，夏天带着皮质的这个手表的表带，出汗的时候那个味儿啊，臭臭的，又特别让我着迷， 这个、 他就会没声闻， 哦， 我也会闻， 是吧？就会，反正你看这个各自都有不同的那个，像如意说了，我的癖好很简单，就是两只手交叉放在一起，托着下巴，然后两个大拇指来回转 啊啊！ 之前都忘了这个癖好，你们今儿一提，我又忍不住要托下巴了。等会儿，两只手交叉着放在一起，托着下巴， 托下巴招灾，老话讲得好。脱下巴，脱下巴招灾，甩腿也招灾，不，别脱了。 你少，我跟你说，哎，我严重怀疑这高磊啊，就是一个封建迷信的残余。我跟你说，你 要真的、还有就是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喜欢我不喜欢的人 啊、 他说了，我的特殊癖好就是吃饺子和别人不同，一碗饺子我先吃皮儿。最后我再吃馅儿，我感觉把馅儿攒在一块儿一块儿吃特别过瘾。 那你直接吃个炒白菜不就完了吗？是吧？ 那我还只爱吃皮儿，不爱吃馅儿，我把馅儿都给别人吃。 哦，那你俩凑一起过吧，好吧？这，哎呀，这看这听着都恶心啊！来看一下，绿湾说了啊，我呀爱闻老地铁的味道。 老地铁是什么味道？ 喜欢闻地铁里的味道。现在偶尔坐地铁还是下去的时候下意识的深呼吸一下、但是确实不如老一号线二号线好闻了。你看，哎呦，这还好啊，家伙， 你说这个味道还真是能够记忆在人的那个脑海当中，当过了几十年再闻到它的时候，一定是特别的熟悉和感动的、对吧？ 对，好、今天节目啊，听了这么多奇葩，我们这个感觉大家一定找到了不少同类啊，聊得很开心。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